哈利波特与混血王子第30章白色坟墓第107集。 第二天，哈利一早起来收拾行李，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将在葬礼结束一小时后出发。他来到楼下，发现礼堂里的气氛非常压抑，每个人都穿着礼服长袍，而且似乎谁也没有多少食欲。麦格教授让教工餐桌中间那个王位般的座位空着，海格的椅子也没有人坐。哈利猜想他也许没有心情来吃早饭，可是斯内普的座位上却坐着鲁弗斯·斯克林杰，看着十分扎眼。他那双黄眼睛扫视着礼堂，哈利避开了他的目光。哈利很不舒服地感觉到斯克林杰是在找他。在斯克林杰的随行人员中，哈利看见了红头发戴着角质边眼镜的珀西·维斯莱。罗恩丝毫没有表现出他知道珀西来了，只是格外狠劲儿地切着他的熏鱼。在那边斯莱特林的餐桌上，克拉布和高尔凑在一起窃窃私语。虽说两人都是身材粗笨的大小伙子，但是中间少了马尔福那苍白瘦长的身影，少了马尔福对他们发号施令，他们俩显得特别孤单。哈利没有更多的去想马尔福，他的仇恨全集中在斯内普身上。他没有忘记在塔楼顶上马尔福的声音里流露出的恐惧，也没有忘记在另外几个食死徒赶到之前，马尔福的魔杖已经垂落下去。哈利不相信马尔福会杀死邓布利多，他仍然因为马尔福醉心于黑魔法而鄙夷他，但现在这种厌恶里混杂着一点点同情。哈利琢磨着马尔福此刻在什么地方呢？伏地魔以杀害马尔福和他的父母相威胁，命令他做的究竟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金妮捅了捅哈利，打断了他的思绪。麦格教授站起身，礼堂里悲哀的低语声立刻平静下来。 时间差不多了， 他说， 请跟着你们的院长到场地去，格兰芬多的同学跟我来。 他们排着队从板凳后面走出来，几乎没有发出一点声响。哈利瞥见斯拉格霍恩站在斯莱特林队伍的最前面，穿着一件华贵的用银线刺绣的鲜绿色长袍，而且他从来没有看见赫奇帕奇的院长斯普劳特教授这么整洁干净过，帽子上一块补丁也没有了。走到门厅时，他发现平斯女士站在菲尔奇身边，戴着一块垂到膝盖上的厚厚的黑色面纱。菲尔奇穿了一套老式黑色西服，打着领带，身上散发出一股樟脑球的味儿。哈利出了大门，来到石阶上，发现他们正朝着湖的方向走去。温暖的阳光照在他的脸上，他们默默地跟着麦格教授走向排列着好几百把椅子的地方。椅子中间有一条过道，前面放着一张大理石桌子，所有的椅子都朝向他。这是夏季一个最最美丽宜人的日子。一半椅子上已经坐了人，这些人各式各样，鱼龙混杂，有衣衫褴褛的，有整洁体面的，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大多数人哈利都不认识，但有一些他是知道的，其中包括凤凰社的成员金斯莱·沙克尔、疯眼汉姆迪、唐克斯。他的头发又奇迹般地变成了耀眼的粉红色。莱姆斯·卢平，唐克斯跟他手拉着手，维斯莱夫妇，还有芙蓉搀扶着比尔，后面跟着穿黑色火龙皮夹克衫的弗雷德和乔治。此外还有马克西姆女士，她一个人就占了两把半椅子。破釜酒吧的老板汤姆，哈利的哑炮邻居阿拉贝拉·费格，古怪姐妹演唱组里那位毛发粗重的贝斯手，骑士公共汽车驾驶员厄恩·普兰，对角巷长袍专卖店的魔金夫人，还有几个人哈利只是看着面熟，如猪头酒吧的那个服务员， 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推小车的女巫，城堡里的幽灵也来了，他们在阳光下几乎看不见，只有走动时才能辨认出来，在明亮的空气中闪烁着虚幻的光芒。哈利、卢恩、赫敏和金妮依次坐到湖边那排椅子的最后几个座位上，人们在小声地互相交谈，声音像微风吹过草地，而鸟叫的声音显得格外响亮。人群还在不断涌来，哈利看见卢娜扶着纳威在椅子上坐下，不由得对他们俩产生了强烈的好感。在邓布利多去世的那天夜里，DA 的所有成员中只有他们俩响应了赫敏的召唤。哈利知道这是为什么，他们俩最怀念 DA， 也许他们经常会把硬币拿出来看看，希望 DA 还会在组织活动。康纳利·福吉经过他们身边，朝前排的座位走去，他愁眉苦脸，像往常一样旋转着他那顶绿帽子。随后哈利认出了丽塔·斯基特，并恼火地发现他那红爪子般的手里竟然攥着一个笔记本。接着他又认出了多洛雷斯·乌姆里奇，顿时火冒三丈。乌姆里奇那张癞蛤蟆般的脸上装出一副悲哀的表情，铁褐色的旋发上顶着一只黑色天鹅绒蝴蝶结。他一看见像哨兵一样站在湖边的马人费伦泽，就吓得匆匆忙忙坐到远处一个座位上去了。终于全体教员也都已落座，哈利可以看见斯克林杰跟麦格教授一起坐在前排，显得神色庄重，很有气派。哈利不知道斯克林杰和其他大人物是不是真的为邓布利多的死感到悲伤。接着他听见了音乐，宛如另一个世界飘来的仙乐，他忘记了对魔法部的反感，转脸寻找着音乐的来源。这样做的不止他一个人，许多脑袋都在转动寻找，带着一点惊异。 在那儿， 金妮贴着哈利的耳朵小声说。于是他看见了他们，就在阳光照耀下的清澈的绿色湖水中，就在湖面下几英寸的地方。这使他想起了那些阴尸，恐惧再次袭上心头。一支人鱼组成的合唱队用一种奇怪的他听不懂的语言在婉转歌唱，他们苍白的面孔荡漾不定，紫色的头发在身体周围漂浮。这音乐听得哈利脖子后面的汗毛根根竖立，却并不刺耳难听，他明明白白地诉说着哀痛和绝望。哈利低头望着水里那些情绪激动的面孔，觉得至少他们是在为邓布利多的离去感到忧伤。这时金妮又捅了捅他，他转过脸来。海格沿着座位中间的过道慢慢往前走，他在无声地哭泣，脸上挂满亮晶晶的泪水。哈利知道他怀里抱着的是邓布利多的遗体，用缀满金星的紫色天鹅绒包裹着。看到这一幕，一阵钻心的刺痛涌上哈利的喉咙，一时间那奇特的音乐还有离他如此之近的邓布利多的遗体似乎带走了那一天所有的温暖。罗恩显得十分震惊，脸色煞白，大滴大滴的泪珠不断滚落在金妮和赫敏的腿上。他们看不清前面的情况，海格似乎把遗体小心翼翼地放在了桌子上，他顺着过道往回走，一边使劲擤着鼻子，发出吹喇叭般的响声。有些人朝他投去不满的目光，哈利看到其中就有多洛雷斯·乌姆里奇。可是哈利知道邓布利多是不会介意的。海格经过时，哈利想对他友好地打个招呼，但是海格的眼睛肿成了一道缝，真奇怪，他居然还能看清脚下的路。哈利看了看海格要去的后排，明白了是什么在给他指路。巨人格洛普就坐在那里，穿着像小帐篷那么大的夹克衫和长裤， 那颗硕大无比像巨型卵石一样丑陋的脑袋低垂着，显得很温顺，甚至善解人意。海格在他的同父异母弟弟旁边坐了下来，格洛普重重地拍了拍海格的头，使得椅子的四条腿都陷进了地里。哈利一时忍不住想笑，但就在这时，音乐停止了。他转过脸，重新望着前面。一个头发浓密、穿一身朴素黑袍子的小个子男人从座位上站起身，站在邓布利多的遗体前。哈利听不清他在说些什么，偶尔有只言片语越过几百个脑袋飘到后面。高贵的精神、学术成就、伟大的心灵，这些都没有多大意义，这些都跟哈利认识的那个邓布利多没有多大关系。他突然想起邓布利多说过的那几个词： 笨蛋、哭鼻子、残渣 和 拧， 又一次忍不住想笑。他这是怎么了？左边传来了水花泼溅的声音，他扭头一看，那些人鱼都冒出了水面，也在仔细倾听。哈利想起两年前邓布利多蹲在水边，差不多就在此刻哈利所坐的这个位置，用人鱼的语言跟人鱼的首领交谈。哈利不知道邓布利多是在哪儿学会了人鱼的语言，他有那么多事情没有问他，他有那么多话应该对他讲。于是突如其来的可怕的事实朝他袭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毫不留情。不可否认，邓布利多死了，不在了。他紧紧地攥住手里那个冰冷的挂坠盒，攥得手心生疼，但仍然挡不住泪水涌出他的眼眶。他避开金妮和其他人的目光，望着远处湖那边的近邻。穿黑衣服的小个子男人还在发表单调沉闷的讲话。近邻里有动静，马人也来表示他们的哀悼。他们没有走到空地上来，哈利看见他们半隐半现地站在阴影里，一动不动地望着这边的巫师们。他们的弓悬挂在身体一侧。哈利想起了他第一次进入近邻的噩梦般的经历，他在那里第一次看见了那个曾是伏地魔的家伙。他还想起了当时面对伏地魔的情景，想起了不久之后他和邓布利多怎样商量着去打这场注定要输的战斗。邓布利多说，重要的是不断斗争、斗争、再斗争，只有那样才能把邪恶控制住，虽然永远不可能完全消灭。哈利坐在热辣辣的太阳底下，清清楚楚地看见那些关心他的人一个个站在他的面前，他的妈妈、爸爸、他的教父，最后是邓布利多，他们都决心要保护他。然而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不能再让任何人挡在他和伏地魔之间，他必须永远抛弃那个早在一岁时就应该丢开的幻想，不再以为某位长辈的怀抱会保护他不受任何伤害。现在没有人会把他从噩梦中唤醒，没有人会在黑暗中低声安慰他，说他实际上是安全的，一切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他的最后一位也是最了不起的一位保护者也死了，他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孤独。小个子男人终于说完，回到了座位上。哈利等着另外的人站起来，他以为还会有人讲话，比如部长大人，但是谁也没有动弹。突然几个人尖叫起来，耀眼的白色火焰从邓布利多的遗体和那张桌子周围窜了出来，火苗越窜越高，遮挡住了遗体。白色的烟袅袅升向空中，呈现出各种奇怪的形状。一刹那间，哈利仿佛看见一只凤凰欢快地飞上了蓝天，但紧接着火焰就消失了，那里出现了一座白色的大理石坟墓，把邓布利多的遗体和安放遗体的那张桌子都包在了里面。 无数枚箭像阵雨一样射向空中，引起了几声惊叫，但他们在离人群很远的地方就坠落了。哈利知道这是马人们在致哀，他看见马人调转身体消失在阴凉的树丛中，那些人鱼也慢慢沉入绿色的水底，再也看不见了。